陈老师工作室出品午夜惊魂，我是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在读高中的时候，我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在落了晚自习之后走去学校的植物园那里散步。有一天，我好像往常那样走在植物园里面，我听到有一些虫的叫声，然后我就慢慢走过去，发现有一个人踎在树下面。我以为他发生什么事了，我就去叫下他，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使唔使送你去校医室啊？我摸咗一下佢之后，佢突然之间拧转头望住我。嗰、那个系一个女仔，佢披头散发，成扎头发沈晒前边，成个精子咁样。我当时就好惊，拧转身一直走，一直走，然后我撞到一嚿石。扑亲啦，冚到个膝头哥出晒血。我当时好惊，望咗一眼后边，见到嗰个女仔冇追上嚟，我就爬起身，戚下戚下咁向前行。由于我经常去嗰个植物园，所以我对嗰度嘅路系非常熟悉噶。我继续向前行，行下行下就发现。我居然又回去头先行过的地方啊。我就觉得肯定是因为头先扑亲，个脑唔系几清醒啊。我就继续向前行，然后又俾我撞到一个石仔，差啲又扑亲。我未低头睇咗一下，然后攞出我嘅电筒仔照住嗰个地下。我又发现咗头先击亲我嘅嗰嚿石啊，上边仲有我啲血迹喺度咧。当时我就谂，死啦，唔会系鬼揞眼系嘛？我硬系唔信邪噶，执起嗰嚿石仔，就谂住揾条路行翻宿舍。我一企起身，就听到后边有人嗌我：你系唔系揾唔翻出去嘅路啊？使唔使帮你啊？我顺住嗰把声，拧转头望咗一眼，竟然系头先见到嘅嗰个女仔啊！佢依然系披头散发，成扎头发就垂喺前边。我当时就吓到脚都痹晒，停咗喺原地，行都行唔喐啦。我望住佢，手腾脚震咁开口讲。唔好意思啊，我而家就走，而家就走。就喺呢个时候，学校嘅保安大叔攞住支手电筒喺度周围照。我当时就心谂，终于都有救啦！我顺住手电筒嘅光线一路跑咗出去，见到咗保安大叔，俾佢闹咗两句之后，就走夹唔头啦。嗰次之后，我再都唔够胆晚黑自己一个人行去植物园啦，而系会搵成班同学仔陪我一齐去。 陈老师工作室出品《午夜惊魂》，我系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关注千般风流，听更多鬼故。